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2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5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3.6升2.1，美团188.5跌3.1，腾讯控股372.4升2.4，新东方在线20.4升1.02，理想汽车150.3升9.4，吉利汽车16.2升5.4，京东集团240.2跌6，网易142.7升3.5，斯摩尔国际21.5升1蚊。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09，瑞士法郎8.16，澳元5.415，加元6.054，新西兰元4.915，欧元8.291。每百日元对港元5.7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1点，升11点。港金报17,18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67美元，卖出1,83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第三线嘅坏车咧，喺一分钟前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第三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红桥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列哥逊山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白普利小学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挤塞，龙尾天马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在怡安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处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赤立角亚洲空运中心二楼208室 FedEx Express、 圣雅各福群会亚聚天地地区支援中心、湾仔皇后大道东258号湾仔街市地下低层、屯门大兴村大兴商场地下71及74号铺汤家、元朗达辉径1号竹滨大厦地下1号铺月坊老赵、屯门山景村山景商场 L 之层121号铺大家乐、屯门山景村山景商场2楼7号铺顺德水乡、赤立角亚洲空运中心2楼货运大楼7楼、泛亚饮食亚洲空运中心员工餐厅、青衣豪景湾商场地下1号铺宾墟冰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人諗知啊，馬連煙啊， 貪精強我都中意，係咪貪精？ 貪心精， 貪心精， 貪心精。 啊，呢個我都中意㗎，因為好好寫實啊。 係啊，呢個係你嚟㗎嘛，貪心精，貪心精係形容詞，形容你。 既然你係貪心精，不如全部名寫曬你身份證啦，好唔好？即係依無所嗌佢咧，要讀兩分鐘喎。鹹強貪心精，強都強馬連煙，一路讀落去。 係啊，K。 先叫得佢出嚟啊！喂，今日星期四一切精彩吓， 我一阵间 就爱好系列，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讲一首同水有关嘅歌。 你做乜要我听？你哋香港庙啊？ 今日翻嚟啊，几巴闭啊！喺度问我，你有冇边个？你有冇边个啊？佢惊同我撞歌啊！人哋几巴闭？嗰阵时我哋点会同佢撞歌嘅啫？系咪？而家人哋开始啦。 唔係㗎，你有一排 飽讀好多唔同嘅音樂史啦， 你有一排走啲靈魂 㗎，係 啊， 咁咪就係咯，我就係咁嘅意思，我哋好少同佢會撞歌㗎嘛，佢今日同我講嘅就我驚同你撞歌，你有冇邊個？你有冇邊個？ 嗱，我有個問你，我冇好似你咁樣 check 下 check 下， 你有， 但 係 唔係馬小強，你冇 check 下 check 下都覺得你 check 下 check 下，因為你個人入完入格，我哋已經覺得你係入咗個格。 跟住今日仲有嘅，跟住收尾同我講或者講啲咩，咁跟住佢就咁，我同佢講，誒有，我同佢講咗。我有乜嘢？我有乜嘢？我唔会同你撞嘅。跟住佢，切懒巴闭，你系咪？你系咪讲过呢啲嘢？ 好 有 事 咧！佢系全部啲嘢， 系啊！ 任何一个人我都唔信，但系佢咧，我绝对相信。 啱唔啱？ 所以点解我写佢嘅歌词系灵舍咧，多灵感嘅，知唔知啊？ 我要讲俾我哋普天下所有嘅听众， 全世界， 唔好以为佢系只一个小绵羊啦，系咪？我哋有时讲下佢，系啊！我哋有时讲下佢嘅话，跟住又话我哋乜乜乜 其实我哋讲出嚟嘅嘢， 佢喺背后度做咗你。 我哋讲出嚟嘅嘢，都不过系冰山一个， 一个 一个咋。 跟住我心谂嘅就系，又系你问我嘅。跟住我讲咗俾你听，有啲咩，我冇同你撞嘅。跟住车懒巴巴，你究竟想点？ 屌屎强， 反转猪肚就系屎。 真系咁离谱啊！原来 你都好离谱啊！你唔系觉得你自己？ 我觉得好惭愧啊！ 真系乱攞命。 马伯母，你今日又要闹下佢啦吓？叫阿马伯母，我哋同个马伯母出 我觉得马家姐劲啲，尤其是系大 两个一齐。马伯母、马家姐今日 好惊啊！对唔住，收翻。 马家姐，我投诉，投诉佢。 系啊，冇家教啊。哎呀，阿志话你节目学语先，你敬佢生效吓。 来吧， 你呢个选择呢个台就啱晒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我真系中意啲听众啊。琴日有个听众就问，因为琴日阿梁嘅张嗰个古仔咧系边个古仔啊？即刻有听众话佢讲重逢啊，几月几号播都写埋出嚟。 哇哇，咁犀利！ 我真系话咗三下， 请咗个秘书， 咁犀利， 监察组嚟 嘅。系、啊。 所以我就将一啲重逢啊，同埋啲旧剧又摆上去啦。咁大家想重温，因为就嚟咧。那個叫咩 ？delete 啊嚇， 嗯， 消失噶啦，消失的番簡啊！ 不如佢哋自己幫下手啦，係咪？快啲上去聽翻啦， 聽下重温啦，好多好精彩啊，大把。 今日嘅天气29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酷热啊，吹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一样热嘅。爱好系列一首同水有关嘅歌， 哇，射我！ 我哋一齐嚟湿身， 你再射我，射啊 ，H2O 呀！ Oh 细声问你哋咧，你哋有冇谂定咧八月七号呢个消费券咧，谂住点样去消费啊？ 有 吓、啊，已经打定嗰个计划、 嗯。有啊， 系 啊, 啊， 我咪买咗，我已 经 用咗啦嘛。 即系第二期用埋啦。 系啊。Oh, okay. 我用咗呢个咩？我未收到啦。咁但系就我先使未来钱啊嘛，咪讲咗我买投影机嘛。 哦、oh, ，即系你当嗰个系入咗消费券嗰个 quota 嘅。 系啊系啊系啊，五千蚊啊嘛，系咪？ 系啊， 系啊，我仲有少少剩咯。 哦， 系啊，我谂住买鞋。 买咩啊？ 琴日咪同佢讲咗咯。 哦，系啊，快啲买啦。 因为咧嗰日咧，阿李婆就话睇住好中意嘅鞋，咁啊心尾翻屋企咧冇买到，但系翻屋企好后悔， 嗯、 决定去买。 系啦，你有时你会唔会咁样 啊？系啊，会啊。 自己系咪好真系好中意佢噶？ 系啊。 你会点样噶？ 我会不断去睇，我试过 不断去睇， 我亦都试过将佢收埋。 啊， 譬如话 收埋俾人买，唔俾人 收埋俾人买啊！ 你识鬼到你点收埋啊？ 唔系啊，佢有啲摊咗喺度噶，我就将佢。 佢真系懒聪明。人哋攤嗰啲賣貨員都會執翻好噶嘛， 我收 你收咗喺邊啊？ 收 喺邊 嚇？ 收 喺邊？ 收喺一啲貨架後邊， 最後邊 黐船，總之唔好俾人哋見到佢。 不過要過去睇睇得出呢個 selfie 時， 係咪啊？ 嗰個程度去到咩地步？佢、 啊、 可以去啲唔係佢嘅嘢都係收埋，等人哋買唔到，阿叔買。 系啊，咁你系咪买先？你唔真系到最后屘时你又唔买，跟住仲要唔记得？ 唔记得咗？ 系啊，两年之后我话诶死啦，我收埋咗支笔喺佢个书架度， 落翻咗嚟，唔知仲系咪丢翻嗰个特价 咧？你都系人版嚟噶，你真系收埋。 你收埋过啲咩啊？ 冇啦，波鞋。 你点解要咁样咧？ 因为真的很便宜嘛， 但你波鞋咁大盒，你收得喺边啊？ 唔系啊，佢一只嘅，我收埋佢、 啊， 收埋就冇人跌到噶啦，系啦，我就冇人买、哦。 结果你有冇买啊？ 结果嗱，有一次真系好心噏，哇！原本799一对波鞋， 嗯、 白色嘅好靓，佢减到200多蚊，系、 嗯、 咪好想买啊？ 啱你啦， 但其实 贪心精 系啊。白色嘅波鞋我已經有好多對噶啦，我已經唔 唔重要啊！白色嘅波鞋 係，但我覺得我必須要買。 咁、嗯、結果咧？ 唔該，我終於鼓起勇氣啦，俾我要呢一對。佢話得翻呢一對嘅喎、 啊， 我俾我試啊。44號喎，先生。 咁你 43號， 一爭一毫啫， 即係減到咁平嘅係得而家佢得一對， 係啦、嗯，就乜都冇噶啦。結果唔啱， 都買，我覺得你應該會 係啊，我都覺得你應該買、 啊、大少少 喎。你咪買四個鞋墊咯，係啊，四個四塊鞋墊，四塊 好嘅物。 系， 系咪啊？ 早啲听你哋讲， 再唔得，塞塞三嚿， 只脚佢塞松一脚佢， 塞三嚿嗰啲胶擦落去，顶住个鞋头。 哎呀， 总有办法。 买啦， 下次我听你讲。 梗要啦，冇买到啊？ 冇买到啊？系、哦、啊， 唔紧要啦，白鞋随时都有啦。 但系你谂下，799减到200几，系咪好抵啊？ 其实799可能佢之前嗰啲系299噶， 唔系啊， 佢嗰个799啫嘛。 运动鞋系799。 唔系噶，有好多时候佢哋系真系会咁样噶，会飙高之前嗰个价系。原价是几多？佢已经系唔系噶啦，唔系嗰个价钱。 Okay. 跟住佢一减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减咗500蚊，你咪觉得好抵咯。 同埋你唔觉得咩？有啲嘢咧，你现场觉得佢好吸引啦，非卖不可咧。其实你如果唔买咧，过两日咧冇咗个意欲就冇咗嘅，就即系你就冇所谓嘅。 所以我咪就系话，好多时候你睇咗嗰一下，你会即刻咧就系话 ，OK， 我唔买住，等我翻嚟我睇下会唔会再挂住佢啊嘛。 系啊， 我对金色波鞋咪就系咁样咯。 我仲有一条粉红色裤啊， 粉红色裤收埋边啊？收埋就喺底裤度。 短裤盖着长裤，你嗰个短裤都几短啊，好犀利啊！ 似我哋嘅编导结婚就五月底嘅，我就喺湾仔咁啊，剪埋头发行过一间铺头，我咪讲俾你听条 粉红色裤嘅， 有冇买？ 冇买到， 冇买到。 但系咧，我谂住咧， 好平 咩？我呢两日。佢又系700几蚊減到99蚊。 哎呀，你唔好咁啦！ 邊會有咁多 歐嚟嚟㗎？ 邊有咁多夾乸㗎？ 歐嚟嚟㗎。係 啊，啱唔啱你啊？條腰，大佬，你而家咁樣嘅身世， 你唔好理我。 咁你想唔想啲人唔買咧？因為要參加婚禮。 係啦、啊，又趕，我而家掙扎緊。哇，嗰條鮮粉紅嚟嘅，會唔會好誇張咧？ 會啊，你好得人驚啊！ 但我又後來又諗埋咯，我上面著件。蓝深蓝色的恤衫，粉红色长裤，白波鞋。 唔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如果你要着一啲咁 bright 嘅或者咁 colourful 嘅嘢嘅话，你必须要好 fit， 你明唔明啊？你譬如啲韩国嘅女男仔嘅话，咁你会着呢啲咁，你着到七彩虾条姐姐咁都冇问题啦。但系如果系你咧，就真系好得人惊。 OK， 我仲有个试啤选择，系啊。浅粉红色裤咧， 都系粉红色， 系啊， 即系你觉得自己好 match 粉红色， 我唔系好中意咯，想试下咯。 冇啦， 99蚊都係貴。 由佢啦， 貴啊！但係我諗住禮拜六去剪頭髮，順便經過嗰度。 好多人其實佢買嘢咧，其實好睇唔好睇咧，滿足到自己算啦，係咪先？即係好多嘢都係嘅。 唔係咯，我覺得99蚊、嗯，我 支持你 一次，你就唔著我，我唔支持你。 嗱咁樣你著你著，但你叫阿李婆嗰日唔好望你啦。嗱你今日唔好望下。 唔係你唔好著翻工。 咁我著去邊啊？ 瞓覺。 兜水裤啊， 着瞓 觉，兜水裤啊， 九啊几蚊着嚟瞓觉，唔系啩？ 唔系啊，而家睡衣好贵啊！ 唉，我都试过嗰阵时咧，喺一间鞋铺见到对波鞋，成日经过都想买，成日经过都想买，但系最后都唔舍得买，因为好贵啊！我觉得 挣扎， 我记得啊600-700蚊咯，但系嗰阵时系都多年之前啊。 OK， 咁另外嗰阵时有一件冷衫，又觉得好靓，我收尾储。储咗钱，我真系人生一次啫，储钱去买嗰件冷衫， 件冷衫 好开心，冇晒 事， 好开心。 件买咗几钱啊？件冷衫 都系要500-600蚊咯。 你使唔使储钱啊？ 好多年前啊，读书嗰时候啊，读书嘅时候冇零用钱嗰个时候。 算法啦，其实我觉得 Michael， 你好多时候嗰只你买咗你唔着嘅。 系啊， 点解你好似匿喺个床下底咁样？ 我唔使匿喺你床下底啊！ 佢成日都 咁讲啊！我哋成日都劝佢嗬， 系啊， 着啦。系嘛？ 真 系你又有鞋啊嘛，你又有嗰啲牛仔褲啊嘛，買咗之後我哋都未著過。 嗱，老實實， 我都有一條鮮紅色嘅褲，買咗唔敢著， 係咯， 從來唔敢著。 你絕對得啦，你咁瘦， 從來唔敢。 嗱，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嗰個著嗰啲咩紅色褲啊、粉紅色褲嗰啲，佢咁樣嘅身材咧就 OK 啦。如果你著到咁樣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哇，搞咩啊你？ 水蜜桃，水蜜桃咁樣。 係啊，唔係啊，林老入花叢啊！ 對唔住，我問多你一個顏色。 林老入棺材， 請你哋客觀啲話我聽， 就好就好應該啊，係咪？ 如果係紫色咧， 應該你買啲咁嘅色嘅。 唔係，我突然間想係要啲好好嗱，黃色、橙色嗰啲我完全冇考慮。 冇啦，你真係 白色都冇， 你一定 carry 唔到。 係啊，綠啊嗰啲都冇。 試下咯，冇所謂啦。 紫色、淺紫 冇啊， 得唔得？ 紫色啊，唔好淺紫，深紫。 深紫。 深紫因為有少少似牛仔褲，係咪？ 好 系啊，佢系蓝色嘅系列啊嘛，咁你可能会好少少咯。 好， 但系真系有啲咁嘅色嘅裤，又紫又 你噏得出嘅都有啊， 系 啊， 我 carry 唔到啦。 我试过有一段时间，诶，有某一个牌子，阿叻好中意着嘅，系啦，跟住咧你就发觉嘅其实咧，黄种人着咧系有啲难搞嘅， 即系黄皮肤 啊，因为花呢花绿冇错，因为其实唔系话个肤色有啲咩 discrimination， 唔系，而系有某啲衫嘅话系真系唔系好适合嘅，就系。可能係會比較我係黑拗啲嘅，我著得唔好睇嘅。咁但係咧，佢嗰年咧就好興嘅啫，就係你最中意嗰啲啦，粉紅色嘅牛仔褲啦，黃色嘅牛仔褲啦，檸檬黃喎，綠色嘅牛仔褲啦。 不過 shocking green 喎，我就咁諗咧就幾 bright 嘅著咗。 其實係好靚嘅，跟住佢會襯乜嘢咧？上身嘅就係一件咧五顏六色花碌碌嘅嗰啲絲質嘅恤衫。佢嗰期就係咁樣，哇！跟住你真係會癲咗嘅啫。你買完佢又出一條，佢買完又出一條，跟住咧你一燙開成個櫃桶嘅話咧，好似 rainbow 咁樣。 哇！ 但係你上面層你都唔會著，係啊，因為唔好睇嘅。 O K， 係 啊，咁樣，所以我 嗱你著咗咧就我哋同你影咗相擺上去俾大家比分，好冇？ 哦，好。 你買啦，如果你九啊九蚊，都係買嚟著嚟瞓咯。 都好啊，著住嚟瞓，再影張瞓覺相 得咯，係咪？ 人生都係咁啊， 係個粉紅色的夢。 今日其实咧，我睇到有一个新闻咧，佢话有个小食店啊，17、16年嚟冇加过价。 哇！ 我就谂，即系嗰样嘢咧叫做煎羊三宝，佢而家仲卖紧$1一件。我想问大家，其实有乜嘢系十几年冇加过价？你心里边你有冇谂到任何一样嘢十几年都冇加过价嘅咧？ 真系冇。 我谂即系呢个香港而家市面消费场所都冇乜嘢系十几年都冇加过价。大家谂到又可以提议下啊，系咁样，即系而家由 车费啊。 乜嘢都 好加好多， 乜嘢都好啦。任何 頭先你講話，我都嚇一跳咯。 係啊， 原來電車咁平。 咪啊，我都問啦，而家電車幾多錢？ 我查過就係$2.6，我搭嗰次就$2。 所以我就話：哇，如果而家仲兩個幾人錢，真係抵到。 係啊， 郵票都要咩咯？ $2， 一封信你都要$2幾咯。 $2，係啊，最低消費 啦。 啊 ，OK， 好，10:30，29.20，聽下新聞先，翻嚟繼續風騷爆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认为，在中电电缆桥起火引致新界西北一度出现大停电事件中，政府应该启动紧急警示系统。至于步骤应该怎样做，由哪一个作决定，政府内部应该说明清楚，以便迅速向市民发送信息。方宝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的警示系统分为两级，即是紧急警示和极度紧急警示，可以围绕一个区域作广播，每个无线基站网络可以覆盖2至3公里，一个手机可以接触不同基站，只要电信商在范围内仍然有基站，即使信号微弱，用户都可以收到信息，而基站本身会有后备电力，应该可以支持到一段时间。屯門美樂花園第十座完成強檢行動，有大約530人接受檢測，發現5宗陽性個案，同1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224户，37户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5宗新冠病例，包括48宗确诊个案和87名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无新增疑似病例。确诊个案方面，本土占13宗，分别是上海的9宗、北京3宗和内蒙古1宗。无症状感染方面，本土占18宗，包括吉林7宗、辽宁5宗、广东3宗、广西3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国家有望成为欧盟候选国表示赞赏，又说他相信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会支持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欧盟领导人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外界预料他们将会接纳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路透社信外交官员说，乌克兰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但欧盟领导人认为必须对乌克兰作出的牺牲有所表态并给予肯定。虽然欧盟受选国身份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但有助提振过去4个月处境艰难的乌克兰民众信心。战况方面，俄军继续猛烈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东部顿巴斯地区。乌方认为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新一波攻势，目的是为了迫使乌军将资源从顿巴斯主要战场转移到哈尔科夫以保护平民。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6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7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2升2.8，美团187.3跌4.3，腾讯控股371元升1元，吉利汽车16.5升8.4，理想汽车150.7升9.8，新东方在线20.2升8.2，网易142.2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53升2.4，京东集团240.8冇起跌，盈富基金21.4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75，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8，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6点，跌2点。港金报17,18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2.89美元，卖出1,8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猎哥逊山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白普利小学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万茂台对出。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蒙养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樵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八三零《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莫莉，点解你成日着凉鞋翻工嘅？ 靓咯 ，Aden， 你呢啲咧凭实力单身嗰啲唔会明噶啦。今年咧我就买咗好多凉鞋，一定好高收视率啦。 但系我哋喺厨房做嘢，地下好多时候都会有积水同埋油污，你好容易跣亲噶。 又系，等我换翻对防滑鞋先至开工先。 想知多啲职安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 Aden 洪座星。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我觉得我哋嘅听众真系好犀利啊！咁啊，头先咧我都讲咗啦，有啲听众一讲到话啊，个咩古仔诶几时噶？咁又另外一个听众即系话系几多月几多号？你要听翻啦，咁样样。 互助委员会啊，你哋 互助委员会吓，冇错，风骚互助委员会， 大家帮手，大家帮手。 另外咧，阿君咧今日又俾埋一啲嘅文章我哋啦，同我哋分享啦，咁样都几得意嘅，就摆咗我哋嘅网页嗰度。佢又讲紧咧，原来有啲我哋嘅生活习惯嚟影响我哋嘅皱纹嘅多与少嘅，咁啊，唔知你有冇睇到啦？最常见的一般成年人的四种纹，第一法令纹，大家知道，即是个鼻梁边那个，即是嘴旁边， 是 这里拉了这个， 即是乌嘴狗那些， 但我觉得很好看的，我没有的， 是啊， 是啊， 我俾你， 我帮你搵山坪画两条，系啊，画两条， 我帮你画一条。 因为我有个师傅朋友话俾我听咧，有呢个法令纹咧， 系我都听过。 嗰个人 有权啊嘛， 系啊， 有话事权啊嘛， 系啊， 系啊， 个都有噶啦嘛，唔系老咗个都有嘅咩？ 有深与浅。 即係有啲會好好明顯嘅，即係好後生而好明顯嘅。咁嗰啲咧，據一啲係啦，命理上書就話咧，佢會喺公司或者佢嘅職位上面咧，會有一種話事。 我記得大佬有。 我因為我老啦嘛，咁樣依係有嘅。如果你從人嘅生理嚟講， 我有， 我唔信你冇，個個人都有。 系喎，呢个小丑系哇，呢真系冇 冇啊！我唔开心。 系喎，我帮你画啦，睇下你，你想要蓝色定系红色？ 粉红色。 黐线，法令纹有好多都唔中意噶女人。 你 女人 甚至乎，如果你有时你将佢向下再延伸嘅话，你知变咗乜嘢啊？木偶纹。 哦，系啊， 好似个木偶咁样噶。 系啊系啊，所以咧一深咗就好难睇噶。 我见过呢啲人咧，呢度又有，原来嘴嗰度又有，变咗四条。 哦， 嗰、那个叫做嘅就系三个八， 三个 八嘅就系、是、OK， 你喺你嘅面上面啦，首先嘅就第一个八喺边度咧，就系、是、喺你嘅眼沟下边呢个位， 系， 跟住嘅就系个鼻翼嗰度再有一个位， 即系中国嘅八字， 系啦八字，跟住个眼沟啦、鼻翼啦，同埋头先你所讲嘅就系个嘴下边呢一度三个八。系啦， 嘴下面都有个八， 有，梗系有啦。你迟啲再老啲就会噶啦。 O K， 多谢你吓， 哇，你 多谢你，多谢你嘅祝福。 我都有， 讲出我心声。 大家都有，唔使惊。嗱，家招坤弟也相同。 O K， 法令纹啦吓，即系个嘴侧边两条向下噶啦。第二，大家都知啦，鱼尾纹，即系可能笑得多啊，咁样就喺个眼角嗰度吓。 嗯，喂，但系咁样，鱼尾纹嘅话咧，男人如果有，非常之风流。 系咩？ 我又系冇。 大家知唔知喺眼角后边嗰度呢个位啊？系、 哦、 啊， 好彩我冇乜啫， 好 sexy 嘅，好多人觉得 我冇啊，真系冇啊，系啦， 我帮你睇下，我帮你睇下，你笑啊， 系啊。 你笑啊！ 嗱有啊， 你有四条添啊， 咪咯， 你俾两条佢啦， 几多啊？ 啲鱼尾纹夹到上去上边啊！你见唔到啊？啲鱼尾纹我冇位，我冇位， 上上下都有啊， 眼帘嗰个位嗰度啦， 系啊， 四条鱼尾纹， 咪咯，就系第三个， 第三 个 公子，第三位就抬头纹。即系咧，你 向、哦、火车位，即 系向 火车位咯， 即系望上面嘅时候啦。 我都唔中意。 跟住咧，川字纹吓，双眉之间，双眉之间， 我双眉之间呢个位， 呢、 這 个系啦。好啦，咁啊，讲完之后，佢系咩坏习惯会影响咧？第一，侧瞓，即系经常侧瞓，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道。因为侧瞓嘅时候咧，你嗰个枕头咧，咪咁压住嗰个呢一边嘅面颊嘅。 会造成咩纹啊？ 侧瞓咧会压迫住个双颊同埋下巴，会拉扯到个额头，造成抬头纹。嗱，佢咁讲啦。 系啊，咁个都打侧瞓噶。 同埋咧，佢系有。另外一個咧就用力拉眼皮，我最初唔明點解無端端會有人拉眼皮啊咁。佢原來有啲人咧戴嗰個隱形眼鏡嘅時候咧，咁就會拉起少少嗰個眼皮。咁你整得多咧，因為有啲人日日戴隱形眼鏡噶嘛， 嗯、 就會令到咧個眼側邊咧出現皺紋。 唔單止戴隱形眼鏡，嗯、其實若果咧你開始年紀大咧，你會接咗落嚟噶。我而家就要咁樣咧，我先至可以畫到眼線。 嗯， 係啦，因為你要揼咗落嚟噶嘛，哦、你係要咁樣，你會拉起佢咧，咁、哦、樣佢你先至可以畫到個眼眉、 哦、我明啦，我明 啦，眉嗰個眼線咯。 我以前咧、 哎、要㗎。 聽聽你啲女性講咧，係咪有啲膠紙咧黐住個眼皮上邊咧？ 好核突嘅呢啲，係啊，單眼皮變雙眼皮啊嘛。 係啊， 咁係啊，一撩整 一連一輪咧，搣咗就會有雙眼皮，係咪咁？ 係啊，有啊。 我而家仲有冇？ 你放心啦，其實咧有個整形嘅專家同我講咗嘅，佢話咧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公道嘅。後生嘅時候你係單眼皮嘅話，到你到老嘅時候你就會變雙眼皮， 因為掉咗落嚟， 因為你會跌咗落嚟。隻眼 雙眼 皮 會變四眼皮？ 冇錯，雙眼皮嘅話就變四眼皮咯，一個 double 咯。但系双眼皮系唔会变单眼皮嘅，唔使担心。系啊， 我黐过嗰啲胶纸都唔得。 你又黐胶纸 过？ 你男人老狗，你做咩要黐嗰啲胶纸啊？ 佢就系咧单眼皮嘅，跟住咧佢就同我一齐就去睇一个叫做嗰啲整形医生，佢就话咧，如果系嘅话咧，我想整，咁跟住佢就话唔使噶啦，你咁嘅年纪咧，你再过多两年。 你嗰个整形医生咁衰嘅，讲啲咁嘅嘢嘅？ 点解佢要咁做啊？ 你咁样踩人哋嘅？ 咁样嘅，执佢几千都好啊。 但系佢咁讲，佢话当你变咗双眼皮嘅时候嘅话，你就。会恨你自己后生嘅时候嘅单眼皮啦。 点解啊？ 因为 你而家你已经有啦嘛。 嗯， 同埋啄系。 我觉得个医生好好，佢唔使做。 坦白， 咩啄都唔好啦。 第三同第四嘅坏习惯咧，我都有嘅。吓，我唔知啊，我应该你都有。你又有一個啦，第一個就係水飲水唔夠啊，飲水唔夠，於是啊皮膚啊經常咧就會又好容易皺紋啊，即係你個身體乾燥啊嚇。而第四咧，我會比較多啲啦，就係經常去曬太陽暴曬，就令到佢肌膚老化。 你暴曬啫，係咪？咁樣巢下巢下 OK 嘢。 你係咪想曬多啲魚尾紋啊？ 我想 晒命，攞条命出嚟晒晒 干。最边又有一个啦， 最尾就系甜食吃得太多啦，糖即系糖啊、甜啊、甜品啊咁样， 系 会加速个皮肤嘅老化嘅。有冇啊？呢个咪就 啊？呢个 甜食我有啊，因为根本上自己好甜。 甜就唔使食甜嘢咯， 要补充。 咁我想问你啦，阿李丽蓉应该系最喺我哋三个最注重噶啦。你点样令到保持佢嘅叫做好啲啊，年轻化啲？ 我唔会，我唔会， 你唔会。 因为我发觉就系呢啲咁嘅嘢咧，系不归路嚟嘅。当你用一啲嘅就系外来嘅入侵嘅方法也好，或者咩方法都好嘅话咧，其实你就都唔接受自己嘛。咁你唔接受自己嘅话，你始终你有一日嘅话，你都系一定会做一啲嘅就系会好过分嘅嘢嘅。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与其系咁嘅话咧，我觉得几好啊。你 系 应该有班噶嘛？ 系啊，人老咗 系咁。年纪系应该有啲习噶嘛？你咪要好好地咁样去接受嗰个 系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喂，我反而后生嗰时系冇嘅噃，我系阅历嚟噶嘛，呢啲系我岁月对我嘅洗礼，我点解要整咗佢咧？因为我真系见到有好多一开始打一针，佢就翻 唔 到转头噶 啦。 我都曾经有讲过啦，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有谂过会咁做，但系到最后尾，最后尾嗰一刻踩咗个掣。系啊，入到诊所噶啦，支针攞埋嚟噶啦，我同就自己 佢有冇弹我支针？ 冇，佢仲话俾你听呢支系咩？佢喺度解释紧嘅时候，我个心咧系咁卜卜卜跳，咁跟住又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天使就走出嚟同我讲，就系头先我讲翻说话咯。佢就话你而家咁样个系因为你唔接受你自己啊。其实系最紧要嘅就 系 你要接受自己啊嘛。你而家咁样，你系啊，你而家打咗呢一支针之后，跟住你要打几多支啊？打完之后嘅话咧，就以后都要打噶咯。 明白。 系咪？ 同埋咧，网上 咧，嗰个唔系你嚟。 有好多嗰啲明星啦，多数系外国嘅。咁你睇到佢以前同而家咧，你发觉佢打咗嗰啲乜嘢都好啦吓，系真系好肉酸啊！即系我咁讲，系啊，即系同佢另外一啲明星冇打嘅，系真系虽然系好优雅地老去，但系咧系正常咯。起碼係正常， 因為我嗰啲嘢係真係要還嘅。你好可能嘅就唔係我亦都相信一樣嘢嘅，就係話一定係會靚嘅。你一定係會有靚嘅話，你先會再追。系咪？ 明白。 咁所以就是、如果你将你再追、再追、再追嘅时候咧，嗰样嘢咧就系同背道而驰，即系同个天背道而驰嘅时候，嗰啲嘢我觉得迟早你系会有一次嘅啫。哇！你突然之间就哇，所有嘅嘢山泥倾泻咯。 OK， 我听你讲，我下昼 appointment 全部取消晒。 咩 appointment 啊？你拉长边度啊？ 收尾啊，双眼皮啊，所有取消。 咩啊？讲咩？ 佢话个下昼 book 咗嘅，而家取消咁咯。 Who cares？ 听紧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三十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人子浪花呢个英文原版。 Before the feelings take flight, 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望常情，女人的温柔。网上睇到好几个关于女性嘅故事，来自不同嘅女性讲及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人生。有一个佢话：我嘅温暖来自我外婆。我由细到大，一直周围嘅人呢，觉得诶自己做啦，因为我懂事啊，所以佢哋唔陪我；因为我能干，所以唔需要帮我；因为我坚强，所以唔需要安慰我。每一件事都系一个人面对。之后我外婆有一次我比赛输咗之后，佢就煮啲我最中意食嘅糖醋排骨俾我食，然后同我讲唔紧要噶，日子仲长，今日输啫，下次或者会赢呢。之后喺我外婆身边，我先知道原来人有阵时都系做翻个细路仔，都可以输，输咗都可以喊，喊咗都可以抱一抱。外婆走咗十年，而家我仍然有阵时会比赛会输嘅。不过再食唔到咁好食嘅糖醋排骨。另外一个女仔留言，佢话：我留学打工嘅时候，有个客人故意喺度找麻烦，闹咗我好多嘢，仲叫埋店长你。我一直喺边听，唔小心喊咗出嚟。有个客人睇到啦，后来写张纸打喺我面前，张纸写咗两个字：加油。异国他乡这件事令我温暖了好耐。第三个女仔她说，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几年，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好，而且又刚刚跟男朋友分手。我坐在这个的士上面，忍不住喊了出来。个司机是本地人，看来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供他女儿读大学。他用一个爸爸的口吻反复地说，你要记得啊，你好叻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为你骄傲。虽然我和他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过在那一刻，在那个车厢里面，我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深深连接。另外还有个女仔，她说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坐在草皮地，我穿的衣服有点薄，风吹过嚟嘅时候有啲凉，而佢着嘅羽绒厚厚嘅、暖暖嘅。佢惊我冻啊，就用手感受一下，睇啲风喺边个方向吹嚟，然后就迎住个风去坐，帮我挡住啲风。嗰阵时我哋仲未开始拍拖，但呢种温暖喺我心里边，令我觉得好有爱意。最后呢个女仔佢自己话：我状态曾经试过好差好差。忧郁症爆发，细个时候又经历过一啲嘅性骚扰，唔知道咩同呢啲经历有关。我经常瞓唔到觉，成面潮水。有一次偶然嘅机会喺学校嗰个温习室，同一个外国同学倾起自己嘅遭遇。后来佢竟然写信俾我安慰我，佢话：我见到你面上受苦留低嘅痕迹，我听到你嘅人生咁多跌宕艰辛嘅故事。不过我睇得到你嘅心灵就好似蝴蝶一样咁轻盈，你嘅心仍然好美丽，放心。呢一个人后来冇同我发生过任何嘅感情，不过喺我个负面人生里面，佢真係俾咗我好大好大嘅希望，喺我人生发挥咗种光。 将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 看着眼前人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压我，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问下咧，你哋个人咧，即系你自己本人咧，或者咧听过咧，有冇酒店嘅鬼故啊，或者灵异故事，或者一个奇怪嘢？ 今日系最多鬼。 我哋咧古灵精怪就会讲一啲嘅酒店遇到嘅灵异事。 你有啊？你有觉得几恐怖噶？ 我知道毛巾滴水啊。 系啊，毛巾滴水嗰、那个，我都系几恐怖噶。好快咁样讲啦。 你记得啊？ 我记得啊，因为系唯一一个。你都是最后一个，我觉得你讲的是恐怖。 哎，我时运高。 是吗？ 回来回 来。你就是鬼。 是鬼的。 啊， 系。 边个呃到我？ 好多人话好多灵异故事啦，我又唔觉得嘅。不过好多呢啲传说就真。咩又话门口要揿钟啊，敲门啊。 系啊，系啊，好多禁忌。 呢啲就好多嘅。 你做唔做啊？咁我问。 我会做嘅。 系啊，我宁愿做咗好过唔做。真嘅。 记得嘅咪做咯，但有啲我都冇听过，我点会做啫？ 例如咧。 我都冇聽過嘅，冇即係有啲如果我譬如打開見到聖經，你就唔知道要點咁，即係太多啦嚇。好，翻嚟繼續我哋節目。 合作本質係互利共贏，貿易戰同關稅戰都冇贏家。喺全球高通脹之下，從企業同消費者利益出發，取消全部對華加徵嘅關稅，有利於中美兩國，亦都有利於世界。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繼續主持召開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朝鮮中央通訊社說，勞動黨在會議上討論了補充前線部隊的作戰任務、修訂作戰計劃、改編重要軍事組織等議題。金正恩強調盡力提高前線部隊作戰能力的重要性。今次會議備受關注，因為可能為北韓是否進行核試提供線索。外界認為北韓已經準備核試幾個星期，時間由金正恩決定，但北韓可能考慮到中國的政治日程和北韓自身的新冠疫情發展，推遲進行新一輪的核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 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0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5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6，升3.1；美团188.8，跌2.8；腾讯控股372.4，升2.4；吉利汽车16.7，升1.02；比亚迪股份307.8，升11.2；理想汽车153.3，升12.4；新东方在线20.3，升9.2；盈富基金21.5，升1.6。南方恒生科技4.5，4.2升3.6，京东集团240.8冇起跌。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619，瑞士法郎8.169，澳元5.411，加元6.055，新西兰元4.916，欧元8.296。每百日元对港元5.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6点，跌2点。港金报17,180蚊，升10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32.98美元，卖出1,8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万茂台对开。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碧街。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油麻地停车场那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琴苑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横头磡富强苑、富裕阁、何文田村、释文楼、铜锣湾大坑径25号、龙华花园一座、薄扶林宝翠园八座、愉景湾海堤居、海涛阁、葵涌广场三座、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和跑马地礼顿山七座，还有浅水湾华景园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揀，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唔系先到先得噶。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话你知。人人都想身体健康，但是精神健康都不可以忽视。 梗系，万一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可以影响到我哋嘅思想、情感以及行为。常见嘅精神健康问题有抑郁同焦虑，到较严重嘅狂躁抑郁症、思觉失调等等。 要保持精神健康，就需要懂得处理精神压力、家庭关系紧张、财务困难、考试、繁重嘅工作、忙碌嘅都市生活，都可能造成精神压力。 要应付不同的挑战，首要条件就要保持身心健康。例如，当觉得压力大、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要主动找人分享，不要自己一个收收埋埋。 还有，提自己要有正面思维和享受生活，多接近大自然，做运动，做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整个人才会变得更加健康、开心和充实。 其实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就好像发烧、伤风咳咁样，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就要主动找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不要怕，不好意思开口啊。 你还可以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参加他们举办的精神健康的讲座和小组。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李正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吃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 cake， 吃朱古力蛋糕，感谢成为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接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 同水有关嘅歌曲， 嗯，冇错， 咩都得噶。 咁我咧就本来谂咗一啲嘅，但我头先因为好多人留言啦，咁样，咁我见到好多人都有提呢个歌，而呢个歌咧都真系好听嘅，亦都令我谂翻起呢一位朋友有点而想念，因为呢位朋友离开咗噶啦吓。咁、如果大家听到呢，都可能知道我讲紧边个啦吓，亦都我以前系旧同事之一啊，佢就叫蔡玲玲啦。呢个歌曲，好多人都话歌词好有意思噶，留意一下啦。所以今日作为我嘅我系列第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有呢一首《细水长流》啊。唱嘅朋友就系蔡玲玲。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驰。 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会结合我，剩我在内。若有天 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又 Tracy 留言咧，佢话咧同阿蔡玲玲系中学同学，听到佢嘅歌咧，谂翻以前校园同佢点点滴滴啊吓。咁啊，另外好多人都留咗好多嘅歌曲啦。咁一阵间咧，有冇同你哋一样啦？ 好啦，咁我揀嚟呢一首歌曲嘅话咧，因为我一谂话就系同水有关嘅咧，就谂起呢一个我曾经去过旅行嘅地方，佢系海天一色，而且嘅就系你可以见到嘅就系蓝色嘅海，系有种唔同嘅深浅嘅蓝。蓝色，甚至乎嘅就系个天同佢连埋一齐嘅。我讲紧就系马尔代夫啦，唔知道两位有冇去过？ 我冇去过 马尔代夫咧，我就冇去过。但我第一次咧睇到水天一色咧，即系云嗰啲冇，即系冇任何嘢去骚扰呢一条线咧，好感动嘅感觉。因为香港未试过。 因为你系见到个水平线啦，但系其实佢系同个天连埋一齐嘅。甚至乎你会见到个由个天开始嘅话咧，会有一啲紫色，跟住粉红色，跟住咧就系蓝色、绿色，系好似一幅画，你画都画唔到。 到，所以我覺得就係大自然嘅美麗係在於就係有時你見到呢啲咁嘅咧，你係真係會想喊嘅。咁、但係其實我想分享嘅呢一個故事係我去呢個馬爾代夫，但係絕對唔係一件好開心嘅故事，因為咧嗰陣時候去呢個地方旅行嘅時候，我應該就唔係做得太多嘅一啲功課，我完全係唔知道原來我去到book 咗嘅嗰一間酒店咧，基本上咧係脱離咗佢嗰個城市嘅、你需要搭一個船之後去到嗰個島咧，嗰、島係乜都冇噶，淨係得嗰間嘢噶咋，同埋佢就係海啦，海啦。 但如果你諗住真係游水曬太陽、瞓覺、食嘢就 OK 咯。 啊，唔可以一個禮拜咯。 佢冇做過，冇做功課，原來 係我冇做功課，我以為嘅就係至少你可能夜晚即係好似普吉島咁， 有個酒吧， 你都可以有個酒吧街，或者 酒吧都冇咩 宵夜。 冇啊！ 但個酒店裏邊有冇酒吧？ 個酒店我就係一間好細間嘅酒吧咯，嚇、咁嗰啲我諗我自己屋企個酒櫃裡面嗰啲酒都多過佢嘅， 好正啊！ 係咪？咁你係咪好嬲啊？ 嬲㗎！ 咁呢件事咧就因為唔係我去準備嘅，就是、我嗰陣時有個男朋友去準備嘅。 最慘啊！呢啲時間 冇錯，佢就係嗰種嘅，就係話其實唔緊要嘅，去到嗰度我哋先至算啦。 係啊，佢以為又有落酒店就有，點知 原 來係 冇嘅。你如果你要去翻佢哋嗰個即係譬如可能係叫有街行嘅地方嘅話，你係要搭船，跟住要出翻俾佢，係好麻煩嘅。 總之就唔會咯。 係啦，咁當然你好嬲啦。你原本係以為一個好 romantic 嘅一個即係五日四夜，點不知到最後尾嘅時候去到一個咧，就好似個無人島咁樣。咁啊，就去到嘅時候已經好懵啦。咁啊，嗰陣時候嘅我咧，亦都即係你知啦，我真係會嬲噶嘛。咁跟住收尾到最後尾咧，就仲要係有一次，我覺得係好冇禮貌嘅。唔知道原來有啲人已經係比我哋更加早就入咗嗰間酒店。咁、其實原來咧，人哋嘅就係話坐每一次去食飯嘅時間咧，佢就有一個 area 嘅啫。如果早過你喺嗰度住嘅人，佢哋係咪可能已經係譬如四號台就係、是、阿、小強嗰家人嘅？咁佢就永遠咧早餐又好，晏晝又好，夜晚又好，佢都係坐四號台嘅啦。我去到嘅時候，我乜都唔知嘛。咁我就去到嘅時候，我梗係擺一張嘅就係、是、對住個海食飯嘅嗰張台啦。咁就有個人同我講，佢就話唔得啊。佢淨係同我講話唔得，我話咩唔得啊？點解唔得啊？咁點不知原來佢哋有個咩規矩嘅？其實四號台原來已經有一個一對情侶，佢哋基本上已經係 預訂嘅， 係啦佢哋唔係，佢哋已經係早過入住呢一間酒店，四號台已經係屬於佢哋嘅。但係佢又唔係好 解釋得唔準， 解釋得唔清楚。佢淨係話呢張台你唔坐得，你唔坐得，唔坐得。咁我覺得點解唔坐得咧？ 火又嚟啦，於是 火就嚟到就咁，我一定要坐呢張台。 哇，正啊！你男朋友一定好驚啊！ 係啦，佢就哇好羞家啊！你呢個人點解要咁啫？咪坐第二啲台。我一定要坐呢張台， 好正啊！ 通常女人都會發嬲， 係啊。 同埋你冇乜幾可嘛，咁靚嘅景色， 是 一場嚟到， 對不對？ 梗係要擺張靚台啦。 點樣先生明咧？我當然講完呢一句嘢嘅時候，佢聽啊咁得咁得，你坐啦你坐啦坐，全部人都好驚我嘅時候，就先至然有一對好靚嘅 couple 嚟到，咁跟住佢就行去四號台，跟住見到我哋坐咗之後，咁跟住就同個 waiter 大家傾，咁傾完之後我先知道，哦原來有呢啲咁樣嘅設定嘅，我完全都唔知道。咁你個 waiter 點解唔解釋清楚俾我聽咧？到最後尾四號台就成為咗我呢一張台，但係每一次登去坐嘅時候嘅話，我都覺得 但嗰對 couple 冇要求翻 嚟，冇。人哋冇啊，就係 洋人 嚟噶，仲要係一對好靚嘅夫婦嘅。 如果你遇一個同你一樣嘅咧，咁佢一定發曬爛。 我一定要坐。 It is my table. Do you know? Go out. Get out. Out. 係啊，好肉酸。跟住嗰幾日就會覺得，每一次一食飯嘅時候，你都覺得好唔舒服。同埋嘅就係嗰一間酒店咧，到黃昏就一定會有一個節目嘅，就係所有嗰啲人咧都會去個沙灘嗰度咧，就會睇日落嘅。咁佢就會有一個嗰啲喇叭，就會播一啲歌曲，咁佢每一晚咧，唔应该话每一个黄昏嘅话，我都会听到呢一首歌， okay. 就我而家拣咗呢一首啦，系好 romantic 嘅，冇错，叫做 Sea of Love。系、 哦、 啦， 好听， 其实好听噶，因为我听住呢首歌睇日落嘅话，哇， 好听到不得了。 有机会嘅话，大家不妨试下。 Remember when we met that day, I knew you were my.See, see our love. Sea of Love 好听嘅歌曲啊！其实咧，水天一色或者海边望住个海嚟食晚饭咧，仲摆啲嗰啲细细啲蜡烛台咧，我觉得人生最高享受。 佢咪就系咁 最高享受。 佢咪就系咁，所以你点解唔霸四号台啊？你一定系会争四号台。 三号台又争少少啦。 得啲，佢打侧。 同埋咧，头先我哋咪后都讲到咧，咪听话食海鲜啦。 系啊， 食海鲜喺海边食，我喺新加坡试过一次，个感觉又好似 大佬， 系好似好立体咁样。嗱，你海边食海鲜。你好感覺好似啱啱海捉上，係咪啊？即係個感覺，佢未必真係啱啱捉上嚟，但總之你坐喺海灘上面食海鮮咧，感覺係完全正。 嗱，我嗰次去馬爾代夫，我唯一就係好肯定佢喺出邊度鬧嘅，因為佢每一日朝頭早都會有一條漁船出去，跟住到黃昏晏晝到佢就會翻嚟。咁你會見到佢就有好大條魚嘅話，你夜晚黑你就會見到佢，即係好大條嗰啲藍色嗰啲係蘇眉，我唔知叫咩魚啦。總之佢係揾嗰啲鹽咧，就係咁樣焗住佢，咁跟住咧就已經夠啦。 好味 啊、你又有各式各款不同的鱼和各式各款不同的海鲜任食是自助餐来的、 我想去、 所以一定要坐四号台是不 是四号台你比 较丑哎呀讲起我都觉得受够 哎呀那条鱼我不劏 因为以后千万不要这 样哎呀 妈小姐去过没有就是这些 没去过 即 係 島啊，即係或者啲海天一色嘅地方， 冇去過。 你反正唔去嗰啲，你唔中意咩？ 我中意啊，但 點解你唔去？ 但我從來都冇人中意同我去呢啲地方。 咁要 自己去咯， 係啊， 自己冇慘咯。 唔係啊，幾年都係自己去報一島咋？ 唔會，我唔會咁樣。係啊，你話如果自己去，我寧願去譬如話東京啊、shopping 啊，或者去睇下嘢啊，諸如此類咯。 唔同 我 樂趣嘅其實 係啦， 兩樣嘢嚟嘅喎。 我唔會啊，係啊。 但我又覺得仲補充翻少少嘅就係，當你每一次黃昏嘅時候，你都有聽到。呢一首歌咧，你會覺得好得人驚啊！即係好似覺得每一日都一樣啊！ 係 你有冇呢種咁嘅感覺？ 鬼故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有啲咧， 大家又好似啊嗱，你坐翻嗰個位，你又坐翻嗰個位，大家又要好浪漫咁樣。 你分身又係見翻呢啲人，又係做翻呢啲嘢，好似一套戲咁樣，係咪？係每一日你都係重複又重複 啊 嘛！ 係 啊， 逃不出個困局。 係咪？有一套電影係咁樣啊！一起身嘅時候，又係 哦，係啊，係啊，不斷發夢啊嘛，不斷發夢， 唔係發夢啊，係不斷咁樣，係就喺一個鎮。 走唔出嚟， 發生同一樣嘢啊！ 哦、 即係佢只腳插落啲水度嘅話，每一次佢都會插落啲水度啊！咁樣咧，好得人驚。 好啦，嗱，馬老師翻嚟咧，就會分享佢嘅愛好系列的水啲歌曲。啊，而家先啊，新聞歌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计划参加十一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借此向国际社会推广香港。他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话，特区政府应该话俾国际社会知，香港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和充满机遇的开放社会，并要消除所谓侵害人权自由的诋毁言论和指控。李家超形容自己是务实的人，而非外界所指称的强硬派，他会透过行动和结果建立信任。他重申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亦都享有司法独立，香港国安法没有影响香港的自由。李家超又说，正是制定香港和内地通关以及和海外通关的不同方案，包括考虑容许入境人士居家检疫，或者缩短酒店检疫的日数。他预计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落实，新一届政府会以通关为目标。在日前中电电缆桥火警中，消防处首次出动灭火机械人协助扑火。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朱伟文说，当时因为担心电缆桥或者会继续冧落嚟，亦都涉及电力，为安全计出动灭火机械人。他说机械人可以到危险的地方工作，亦都有高解像镜头，可以找出隐藏热源。朱伟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灭火机械人有多个应用模式，可作不同用途。今次启用灭火模式，出水量每分钟有3000公升，射程60米，比起附上沉重装备的消防员手持喉笔进入火场更有效。他又说， 机械人使用履带，可以用于斜坡和楼梯，亦都可以涉水。日后若果遇上台风造成大量冧树阻路的情况，亦都可以考虑启用灭火机械人的其他模式，推开障碍物。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早9点，澳门在这一轮疫情增至110宗核酸阳性个案。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当局共跟进4109人，其中554人是密切接触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5宗新冠病例，包括48宗确诊个案和87名无症状感染者，亦是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没有新增疑似病例。确诊个案方面，本土占13宗，分别是上海的9宗、北京3宗和内蒙古1宗。无症状感染方面，本土占18宗，包括吉林7宗、辽宁5宗、广东3宗、广西3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4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5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2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8升4.3，美团190.5跌1.1，腾讯控股374.6升4.6，比亚迪股份312.2升15.6，吉利汽车16.86升1.18，理想汽车154.8升13.9，南方恒生科技4.56系升5.6。盈富基金21.56升2.2，新东方在线20.1升7.2，京东集团242.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48，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35点，跌14点。港金报17170元，提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23美元，卖出183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噶；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万茂台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一家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葵起街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北雅山花园桥底去荃湾、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門黃珠路隔音屏方向龍門居。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预先包装食品的盐糖标签计划是什么来的？ 低盐无盐， 低糖无糖， 点分呢？ 我想饮食健康啲啫， 可以点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 O 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我爱好系列，一首同水有关嘅歌曲， 冇错啦。每逢星期四咧，我就会谂起我好多小女朋友嗰啲往事噶。大家记唔记得咧？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好矮嘅女朋友 啊。咁我又你系啊，你都冇讲， 你冇形容你啲小女朋友噶。 有其中一个系咁嘅，好矮我。 矮到点啊？ 大半个头啦，佢可能我佢个头嚟到我心口。 都唔系好矮啫，呢啲黄金比例啊。 系啊， 系咩？ 系啊，你唔知噶？ 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佢个啱啱好嘅话咧，你个嘴可以锡到佢个额头嘅，呢个系佢哋嘅黄金比例。 或者佢唔中意锡额头咧？ 我知。 但佢个矮 佢中意食其他啲头， 膊头 啊，头啊， 石膝头 系啊， 要踎喺度咯。 你冇理我，继续。 你讲啦，你讲啦， 你讲 啦。你有冇理我咁多图画啦？ 佢因为佢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佢有一年 手指头， 佢有一年话嚟我屋企拜年，斗利是，我话好，你咪嚟咯。咁啊，嗰阵时我仲 点样识嗰个？ 系啲同学介绍啦，同学仔介绍啦。 讲大话， 大啦！ 一遮三丑， 对，咁就哇好开心！我未试过带女仔翻屋企，嗰时仲系我自己都比较细，咁我阿妈话俾佢听， 好多年前嘅啦， 好多年前 读书噶， 系啊，我话 咁你系咪仲读紧书啊？ 系，我都系 佢系读紧书， 佢又 书好少带翻屋企喎。 系啊，唔系佢 哦，点解？我都带过，我妈仲话你快啲结婚啦咁样，因为佢惊我 四年班啫， 唔系嗰阵时我读紧大学噶啦， 系咯， 系啊， 大学四年班， 佢惊我搞出事啊嘛。 哦，咁 你又系惊啲，睇你年尾问就知啦。 哎呀， 生到 小学已开始惊啦，哎呀，不如唔好读中学啦。 快啲结婚算啦！ 系啊，小学毕业即刻结婚。咁佢第一次嚟我屋企咧，我妈对呢个女仔好深刻印象，因为咧叮当叮当，佢又嚟拜年啊嘛，嗰个门口个窿装啊冇人嘅，以为啲僆仔 搞事。佢矮过个防盗门啊！ 系啊，再叮当叮当又唔见。 你个防盗门装好高嘅咩？ 唔系一般个 你唔可以开门嘅咩？你好驚啊！即係你唔係 我 佢阿媽， 我唔知冇遺嘢咁啊裝啊，冇人唔算咯。過年啊嘛，你唔知有啲咩人嚟啊嘛。跟住最後我真係忍唔住啦，開門佢話係你，我話 呢個窿咧比較高啊，你咧真係太矮。你下一次如果嚟我屋企咧， 你單 腳 單 仔，企遠少少， 睇唔 到。你其實係咪踩緊佢？ 咁唔係啊，即係好似阿欣欣嗰啲教皇咁。 咁佢應該真係好矮喎，真係 好矮啊！ 佢應該矮過李麗蕊喎，咁 係矮過，矮過佢，真係矮過佢。 冇人可以矮得過我 嘅。 有 可能啊！ 有，我諗五尺都 咁，你應該錫佢額頭都錫唔到嘅，應該錫佢啲頭髮啫，應該 佢企行人路咯，我就企馬路咁就得。於是咧咁啊開始拍拖啦，咁因為佢又幾甜美啊咁樣嘅，咁我媽都幾中意嘅。 通常啲矮嘅應該好身材嘅。 condense 咗嘛，濃縮咗， 我有冇講錯？ 冇， 一定係咁嘅， 係啦。 個天係公道嘅， 絕對係 冇俾高度你嘅話，佢會俾啲闊度你嘅。 冇錯，厚度厚度唔係闊度，厚度。 因為我媽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佢話如果啊，譬如話你咁樣結婚生仔咧，會唔會長短腳㗎？我 講笑死，你阿媽咪講笑話嘅。 咁佢擔心㗎。 半邊身長，半邊身短啊嘛。 知啦，或者前長後短。 其實唔係咁先好啊，拉翻雲啊。 係 啊。 然後咧，嗰年過年嚟過啊嘛，跟住嗰年暑假分咗手，我好唔開心。 因為咩事啊？ 唔記得啦，細路仔嘢無無謂謂咁就分手噶啦。 係以前真係好多陰謀， 係咪先？係好無謂。 你問翻我都唔記得點解分手。 我都唔記得，但係嗰陣時就好唔開心。咁跟住有一日，我終於放暑假，我好記得，我自己買咗個西瓜翻去屋企食，因為我之前同個女朋友、 啊、你西瓜諗起佢啊。 分手， 你由个西瓜就谂起佢，哇！咁佢身材真系好犀利，哇！哇真系唔讲少， 系你先谂到嘅，我都冇谂到要揾个西瓜嚟去纪念。 无端端佢讲紧女朋友讲食西瓜， 因为我哋试过买一个西瓜，然后攞个羹咁样不离食， 呢 个我好深刻嘅印象。于是我又 唔系我话紧大佬张，佢呢啲嘢好快啫。 醉啦， 人哋 讲话 阔度，你识得话厚度系厚度啊？系咁啊 ，OK， 唔拗。好快嘅啲反應， 我係啦，呢啲嘢佢最醒噶啦，應第佢應第四都冇人嘅，三二一都冇人贏。 我一嚟攞個電棍， 都贏。咁啊，我嗰陣時好唔開心，然後我一日暑假 一個西瓜講完佢啦， 未 啊， 我就同我媽講 西瓜啫嘛。 我分咗手啊，我 同邊個講啊？同媽 同我媽講啊，係啊，分咗手啦。佢話。咁由佢咯，算咯，咁样大把女仔啦。於是我第二日又買個西瓜，佢話你做乜嘢啊？我話唔開心。咁佢話 OK 啦，咁食 西瓜冇所謂， 係啦，冇嘢啊。 終於唔知第五日咧， 買埋蜜瓜， 成個雪櫃都塞滿西瓜啦。我屋企人開始擔心，我咪即係話我係傻咗咧？ 真 㗎，係啊，買西瓜。 唔係你買西瓜，咁你要食曬你先再買噶嘛？ 嗰陣時。個內心好， 你只不過想揾買西瓜呢樣嘢嚟去宣泄，係 啦， 即係自己失去咗佢。 已經話擺到周圍係曬，同埋個個都食到歪口歪面。有一日我媽好嚴 重 咁樣同我講，佢去咗邊啊？我分咗手咯。跟住佢同我講，佢唔係浸死啊嘛。 哦， 浸死 掉西瓜落水。 係啊，因為咧，其實與此同時咧， 恐怖嘅你突然之間。 與此同時咧，因為日日都聽住呢一首歌。我哋當時嘅一首歌，呢個就係 在 水 中 央 啊嘛， 係啊， 哦，在水中央有厲鬼一雙， 係啊，冇錯， 所以你阿媽就好得 掉西瓜啊嘛，係啊，咦，你有幾多個女朋友買咁多西瓜，你咪掉好多個？ 你阿媽會唔諗到呢啲嘢啊？ 唔知啊，可能我同佢都係傻傻地啊。 你冇话你阿妈， 你家姐又打俾你噶啦。 我话 喂，喂，马家姐，喂，大家姐，佢又 打我闹佢， 喂。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绿湖上，汗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是沧桑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相，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 水中央有丽影一张，仿似画在湖上。愿众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张，仿似画在湖上。愿众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愿众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众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好，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咁讲到水呢一样嘢咧，其实咧都可以有不同嘅歌曲嘅题材啦，譬如话我哋咪后都有讨论过啦，眼泪又系水啦，吓、海又系水啦，落雨又系水啦，冇错啦， 游水啦， 咁啊，送上我呢个爱好系列咧，就系讲海浪每一日一路冲上嚟，带走好多嘅烦忧。 亦 都见到有人提，系有人提到呢首歌曲嘅。 你今日两首歌都有好多， 冇错，佢嗰只都有啊，在水中央都有， 在水中央有好多好多，系啊，系啊。 顺便大家有张信哲呢一首旧嘅情歌啊，唔知系咪都系大家喜欢嘅歌曲，叫做《哀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 如潮水，张信哲。 嗯， 好啦，跟住咧就同水有关嘅歌曲嘅话咧，我谂起呢四个字就系、是、上善若水，来自边个？ 嗯， 来自乜嘢？ 宗师。 来自乜嘢？上善若水，老子嘅道德 经。 冇错，佢讲嘅话水利万物而不争啊。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我都好喜欢嘅，就系李小龙先生。系、啦，亦都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话水嘅一个特性。你将佢倒咗落去一杯个杯嗰里面嘅话，佢会变成一个杯。你将佢咧就倒落个茶壶度嘅话，佢变成一个茶壶。所以佢有一句说话嘅就系 Be water, my friend。人哋话前途不止一道方法。有心机，有谂法。点解雕一个铜像，十万人景仰，但望落去表情好僵。点解榜样净系得呢个样？水分，人类一水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壶，肥又美。人哋话原来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无法不止一个他，人哋话做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谂法。我一路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知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无法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爱法。 仲有三分零鐘到十二點鐘啊！馬快啲啊！馬老師咧就你講埋你嗰只噶啦。 唔好意思， 唔緊要，我好好聽喎、啊、呢首歌， 好好聽嘅。 因為我覺得 啊， 係啦，譬如話鍾舒曼，我覺得佢一個好甜美嘅女仔，幾中意。 俾心機， 係啊，加油啊！ 快啲。 嗱，呢首歌其實好簡單嘅啫，喺我細細個聽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中意啦。鄧麗君，《海雲》。 哇！ 關唔關啲小女朋友事？ 唔關。如果嗰时 有 小女朋友， 咁样样，一齐唱《女郎》， 哇，好听！ 你为什么独自徘徊在海滩？女郎，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浪，妈不是海浪，是我美丽脸上飘荡。纵然天边有黑雾，也要想去看。 去看大海，去看 我都话唔会撞你噶啦啲歌，但系呢一首歌我细个成日成日听噶。 邓丽君嘅歌声真系冇得代替， 系啊， 嗰种软绵绵嘅感觉真系好好听， okay, 可以揾下。 好理啊，你拣嗰啲歌系咪啊？真系噶， 非常之好。OK，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啊，翻嚟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咧就有古灵精怪啦，咁头先有位朋友咧就都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嚟嘅，我以前都系做有关咧酒店嘅啲嘢，想分享一下吓。咁另外我哋今日通灵师 Jessica 都会出现，讲一啲关于酒店里边留意嘅东西吓。特别点新闻报告之后翻翻嚟，仲会有呢个 Dr. Eric， 冇错， 教嘅时候出现嘅。 做正安剧， 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唔会放弃筹码，总统拜登政府嘅关键挑战系将有关筹码转换成战略计划，加强美国竞争力。重要嘅系专注保护美国嘅贸易利益，对抗中国主导半导体等重要市场嘅计划。分析指戴奇的言论反映他仍在努力争取拜登保持对华征收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和关税战都没有赢家，在全球高通胀之下，从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出发，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也都有利于世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5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2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蚊升4.5，美团191蚊跌6毫，腾讯控股375.2升5.2，比亚迪股份311.4升14.8，吉利汽车16.84升1.16，理想汽车154.5升13.6，盈富基金21.5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6.4系升5.8。京东集团243.4升2.6，新东方在线20蚊升6.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622，瑞士法郎8.165，澳元5.412，加元6.056，新西兰元4.914，欧元8.2959。每百日元对港元5.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4点，跌24点。港金报17,17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48美元，卖出1,83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日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洛萨圣方济各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一段挤塞，龙尾排返去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北假山花园桥底荃湾、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嚟到我哋今日嘅古灵精怪嘅环节，未同我哋通灵师 Jessica 倾偈之前，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酒店嘅事情啦，或者一啲奇怪发生嘅嘢啦。咁我哋嘅 Facebook 咧有位朋友，我以前都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同阿麦小姐倾倾偈。麦小姐你好， 你好啊，生哥好啊。 好，咁麦小姐啊，以前咧曾经你都喺酒店做过一啲服务员啦，系咪啊？即系 housekeeping 系嘛？你头先话 系啊系啊 housekeeping。 嗯，咁就将你见过或者你听过嘅一个经历同我哋分享好嘛？ 咁呢以前呢我就做 housekeeping， 咁嗰间酒店呢就喺尖沙咀，咁边间酒店我就冇开名啦。 当然当然。 嗰时呢係啦，嗰时呢就接近7月14日，但又未到7月14日嘅。咁呢嗰间酒店呢就有两层呢，就係嗰啲叫商务部啊。咁就租俾咩人嘅呢？係租俾啲嚟香港做生意嘅。因为佢哋嗰啲呢乾乾淨淨啊，即係可能佢住过成间房好似冇喐过咁样㗎。咁佢就唔会亂咁租俾啲人嘅。即係例如 local 客咁样，佢哋唔会租㗎，唔会租俾佢哋㗎。咁同埋嗰啲房间嗰啲租呢就比较贵啲。咁有一晚呢，咁有个 local 客，咁租到呢啲商务部嘅房啦。咁跟住呢佢呢入咗去之后呢，佢嗰晚就叫咗个餐啦，好丰富嘅餐啦，食完之后呢佢就呢喺个门口边呢就挂咗个牌 do not disturb。 咁我哋佢挂咗牌之后呢，任何人都唔可以骚扰佢，唔可以敲门，唔可以敲钟 㗎。 咁之后呢，咁佢租咗一晚咋嘛，咁第二日呢就要退房喎、哦。咁你未落嚟退房而你又挂住个牌呢，咁我哋个程序就係、是、个经理就会揸住条万能锁匙，其实间间房都开到嘅。咁佢就走去开嗰间房喎。 因为已经够钟，佢又未退房，又搵唔到佢。 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样啦。咁跟住个经理咪走去开佢个门囉。咁望下间房，咁点知原来呢嗰、那个男士呢就自杀。咁佢就笠住个胶袋顶住个厕所门。即係打开咗之后知佢顶住个厕所门。咁跟住嗰个经理就搵两个大隻佬咁样，跟住就即係。 最后都开到门啦。係就发现咗佢已经喺里面就已经自杀过咗身。 係啦，即係其实已经系死咗㗎啦。咁其实讲嗰个灵异体呢有两层是商务部的嘛，咁嗰个人呢死咗之后呢，咁酒店就一定会将间房呢执尽快执干净之后呢就会即刻租俾人㗎啦。因为佢如果唔租呢，係呀、因为佢唔租呢佢咪冇咗生意，唔係少咗喎，係冇咗嗰个月个生意囉。即係冇咗，即係你今日你冇咗500蚊，咁你听日唔会搵返1000蚊㗎嘛。 即係无论嗰间房有冇发生过任何嘢都好呢，佢哋都唔会做任何，只会即係执返干净。总之外观上一切正常就照租㗎啦，唔会再做任何嘢。 但佢其实呢佢淨係会租俾啲外国人嘅。咁呢佢嗰日呢就租咗俾个外国人。即係其实干净之后佢就租咗俾个外国人。跟住呢嗰个外国人呢租嗰间房之后呢，即係其实係九楼同十楼之间嘅。因为呢我哋嗰啲员工呢成日话九楼十楼都即係佢係九楼同十楼咁徘徊㗎。因为呢佢嗰间房呢係901。但是呢那个外国人呢租嗰间房呢是10001，即是十楼同一间同一个即是 同一 个 number, 同一个位置。 是 啦。咁跟住呢那个外国人呢就入到间房，即刻见到有个男人笠住个头，用胶袋笠住个头望住个窗。 是他身边讲出来的。 是啊，他直头因为呢他直头呢攞住行李 check in， 因为你入房的时候间房是正常是没有人的，因为你租咗啦嘛，是你的啦嘛。唔会有人喺入边嘅，除非我哋 housekeeping 可能入去放个生果篮啊，放张 welcome card 啊咁样嘅啫嘛，一定唔会有人嘅。咁嗰个外国人咧，一租完嗰间租嗰间房咧，佢即刻见到有个人咧，即刻咧佢攞埋行李攞翻去同客户服务部啊，就即刻同customer service 嗰度讲啊，话哇做咩我租嗰间房啊，喂你哋做咩有个人啊笠住个胶袋啊个头啊，喺我间房噶咁搞错。跟住其实佢系有少少想拗拗地嘢嘅，因为好中意投诉噶嘛，你知住酒店嘅人。但系咧其实咧吓亲嘅咧系吓亲我哋啲客户服务员同埋我哋 housekeeping 嘅人。但系之后咧酒店咧有搵人，即系搵嗰啲南俄佬嚟 做咗小法事， 但系。一做完法事呢佢就即刻租俾人啦。点解呢？我哋呢冇嘢做嘅时候呢我哋就会企晒喺啲报草房嗰度。咁报草房嗰度呢就会有啲闭路电视望住啲走廊㗎。咁呢一见到有人入呢我哋就揿住咗，有人入去住啦咁样，即係自己吓一吓。但其实嗰新租嗰啲人其实就唔知囉，其实我哋就好驚嘅。因为佢哋住完我哋要再入去再執呢其实就好驚嘅。 咁樣咯，就係嚇親呢一樣，但係係真事嚟嘅，我冇吹水嘅。但係咧，其實咧，我覺得咧，酒店咧唔係靈異事件驚， 係嗰啲污糟嘢啊嘛。 是啲变态佬先惊 啊！哦，我哋留待搵日再同你分享下。 好， 多谢孟小姐电话。 Okay, 嗯，拜拜。 OK， 拜拜。 剛才分享過的就有麥小姐了，她就是講回在她的酒店曾經遇過的一些靈異事件，真的信不信由你了。嗯，另外我們在收音機旁邊都有我們的 Jessica， 她現在就會打電話過來的，也都分享一些在酒店大家要留意的事情。不過趁她未打來之前，可以問一下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在酒店一定要做不做呢，就你剛才有个湿毛巾， 你有一个湿毛巾的鬼故嘛。 是啊，因为呢过去那十年左右啦，成日上国内做嘢啦，咁就要住酒店嘅。咁如果公司俾呢，我就会揀啲好啲嘅。如果即係自己去呢，我就会揀啲我自己住开干干净净。同埋咧，我就唔中意住嗰啲人哋去玩嗰啲嘅，因為會好嘈嘅。我寧願住一啲即係單棟式啊，總之又冇乜嘢設施嘅。我記得嗰年咧，好攰，好攰啦。嗰間酒店我都住開嘅，嗰晚咧就少少唔舒服，咁我就翻入我嘅房啦。遇事者嗱，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傳聞咧，就話某啲地方個酒店一入門口個頂咧，咪有個窿嘅。可以爬上去整嗰啲冷氣啊等等等，你知唔知啊？門喺個窿， 冷氣槽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哦，知 爬上冷氣槽， 爬上去就咩噶啦？咁當時好多傳聞啊，又話有啲人啊咁啊入去偷嘢啊等等等等，我就嗰日咧就好懷疑啊，到底係咪真係會有人喺上邊嘅咧？佢哋點樣爬上去咧？如果我一個人喺度，佢夜晚。跳 嚟點算咧？ 偷啊！呢啲咁點咧？因為有時啲你會胡思亂想嚇，咁嗰晚咧就好攰，我就發覺咧個電視機咧有啲唔妥咧就係 播唔到鹹片， 嗰啲地方冇鹹片播， 咁梗係點咧？ 咁咪好唔妥咯，所以 咁極都冇。 我俾錢喎，我俾錢都冇。 咁我就覺得嗰個電視好似怪怪，總之我一入去有啲唔聚財，我就決定攞一塊毛巾遮住個電視機。這個呢都係我聽啲朋友講嘅。如果因為電視機幾麻煩， 電視機會有啲咩唔妥啊？我唔明白。 有幾樣嘢，第一有分分鐘有機會咧，有嗰啲鏡頭偷影嚟嘅。 哦，其實你係驚偷影，你唔係驚鬼。 都係有嘅。總之咧，個電視機咧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嘅。我就已經唔聚財，我就攞個毛巾冚住佢啦，冚住佢。夜晚瞓覺啊，硬係瞓唔到。於是咧又去 洗手間 啦。跟住咧，我又覺得，咦，嗰條毛巾點解跌咗落嚟嘅？我又諗下，因為都係薄電視嚟嘅，可能跣咗落嚟啦。我都係唔好啦，掛翻入去廁所啦，再瞓。突然间再夜少少，滴水嘅声，滴，你好清晰，咩事呢？会唔会有个人爬咗上去呢？一入到去，成条毛巾湿嘅，湿到喺度滴紧水。于是我就将嗰条毛巾就摆落个浴缸嗰度，开一缸水浸住佢，咁就唔会有滴水声啦。再瞓。冇几耐，四五点我又醒，又听到啲滴水声，入去睇下条毛巾又挂上去，我就唔瞓啦， 索性冲凉， 等到六点我就落去换房。 哦，嗱，好多人惊吓，咁我哋毛管都竖起晒。Jessica， 我哋同阿 Jessica 倾下偈先。Jessica， 系 你好，好啦，今日 你 所分享嘅都系一啲关于酒店嘅故事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愿闻其详，点样嘅？ 好，咁啊，呢件事啊，发生喺好多年前咯，咁十几年前啦。咁啊，嗰阵时就要上大陆做嘢嘅。咁啊，成日都會住一啲酒店啦，咁啊，去到嗰間酒店嘅時候咧，咁嗰間酒店啱啱開嘅就係新正嘅， 咁就都覺得唔錯啦。咁我哋嗰日咧就係、做完嘢係開曬會先去酒店，所以都攰嘅。咁啊入到酒店有少少覺得唔係好自在，咁啊都唔係點理啦。咁同埋仲有個同事同我同房嘅，咁啊覺得是但啦，我哋都攰啦，嗱臨沖完涼就瞓覺啦咁。咁我就瞓近廁所嗰邊嗰張床嘅，咁酒店個格式一樣啦，一開門就係、廁所，跟住對住就係衣櫃咁樣啦。咁佢個衣櫃係木門係劏門嘅，咁我哋都打開曬啲衣櫃嗰啲，做曬啲事啦，入去酒店又敲門啦咁樣。咁啊打開咗個衣櫃一陣，咁個衣櫃個門都幾重嘅，又好大聲拱拱拱拱拱咁。咁到最尾佢會突一聲開盞燈咁樣嘅。咁檢查就過曬冇特別嘢，咁沖涼咁就瞓覺啦。因為我哋住一晚咧，我哋就冇將個行李咧擺入去個衣櫃裏面，所以衣櫃係冇嘢擺嘅。咁啊瞓到半夜，我記得嗰陣時係冬天嚟嘅，都幾凍。咁瞓到半夜啦，咁我就慣打得瞓嘅，咁我就係向住廁所嗰邊瞓啦，即係衣櫃嗰邊瞓。咁啊瞓到半夜咧，就聽到拱拱拱拱拱拱，咁啊開咗衣櫃，咁啊有盞燈開咗啦。咁我就諗啊，係咪個同事覺得凍啊？咁啊，所以開衣櫃啊，喺上面攞啲 煎啊 嘅被啊，係啦，煎啊嗰啲咁樣啦。咁啊過咗一陣咧，佢好似都聽唔到有咩動靜。咁我嗰陣時仲合埋眼，覺得好殘眼啊，有盞燈喺度。 因為衣櫃個燈著咗嘛，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哇，搞咩搞咁耐，使唔使要幫手咧？咁我就再聽下先啦。咁啊順勢就擰轉面就背住盞燈啦，諗住。跟住一擰轉面嘅時候，我就發現對面床我同事瞓咗喺度。 即係冇人開過櫃，即係佢冇起身開櫃啊？ 佢冇起身開櫃，但係咁我就諗啦，咁嗰個係邊個咧？咁我又唔瞓起，我又擰轉身望一望啦。咁我擘開少少眼，就見到有個人影咧，就企喺個衣櫃前面。咁當下我就都驚，咁我就再擰翻轉面，就面對住我個同事，因為太黑，我睇唔到我同事係做咩啦。咁總之就見到佢瞓咗喺度。咁咪一路就攞張被冚住個頭，咁樣就過咗一晚。咁就到第二朝啊，第二朝之前咧，就係、是、聽到個衣櫃咧係自己散曬。咁就散散。咁到第二朝起身啦，我同我同事咧都冇讲啲乜嘢，好快梳洗完就落楼 check out。到 check out， 我哋上车走嘅时候咧，跟住我同事先问我，佢话琴晚你听唔听到个衣柜打开咗啊？ 即系其实佢都听到嘅。 系啊，大家都听到，但系就大家都唔出声咯。 唉，真系，但系就唔知道咩事啦，嗬。 唔知咩事啊，冇再探究。 非常之恐怖嘅经历。好啦，嗱，Jessica 好多古仔嘅，我哋留到下次再听你分享，好冇？ 冇问题。 OK， 多谢晒。 阿希，拜 拜。 拜 拜。翻嚟咧，我哋十二点半后，我哋有 Dr. Eric， 咁今日嘅题目就系有啲乜嘢唔应该对只狗做嘅咧？带俾大家呢个歌曲啊，前。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流上边，开展不忘信念。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去到下午12:30噶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号人，好热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57%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登记期今日开始，合资格人士可以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新登记人亦都可以进行登记。朝早陆续有市民到临时服务中心办理手续，不少长者话唔识得网上办理，所以到现场找职员协助。有市民說辦理手續過程順暢，沒有出現上次的混亂，也有原本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的市民說，由於希望大額消費，所以今次轉用其他儲值支付工具。在日前中電電纜橋火警當中，消防處首次出動滅火機械人協助撲火。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朱偉文表示，當時因為擔心電纜橋或者會繼續塌下，亦都涉及電力，為了安全計出動滅火機械人。他說機械人可以到危險的地方工作，亦有高解像鏡頭可以找到隱藏的熱源。朱偉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滅火機械人有多個應用程式，可以作出不同的用途。今次啟用滅火模式，出水量每分鐘有3000公升，射程600米，比起附上沉重裝備的消防員手持喉筆進入火場更加有效。他又說，機械人使用履帶可以用於斜坡、樓梯，亦都可以涉水。日後若果遇上颱風等造成大量冧樹、阻路的情況，亦都可以考慮啟用滅火機械人的其他模式，推開障礙物。澳門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截至今日朝早9點，澳門在這一輪疫情增至110宗核酸陽性個案。通過流行病學調查，當局共跟進4109人，其中554人是密切接觸者。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菲立在一個論壇上表示，美國不打算因個別企業或國家進口俄羅斯糧食而施加制裁。菲立說，美方不打算阻礙俄羅斯糧食出口，美方對俄制裁不適用於俄羅斯食品。同時華盛頓方面希望向食品分銷商和其他國家表明，可以進口俄羅斯穀物，無需擔心因此有風險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 美國國務院一名主管經濟及商業事務的官員亦都表示，所謂的過度遵守制裁措施已經引起關注，但事實上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俄羅斯出口糧食或者化肥，強調有關商品不受美國對俄制裁的影響，如果各國在進口俄羅斯糧食和化肥方面有任何問題，可以聯絡美國財政部或者美國大使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9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2点，升95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5.9，升4.4；美团190.7，跌9毫。腾讯控股374.8，升4.8；比亚迪股份311元，升14.4；吉利汽车16.86，升1.18；理想汽车154.8，升13.9；盈富基金21.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56，升5.4；京东集团242.4，升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5.44，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6，人民幣6.715，英鎊對美元1.226，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4点，跌25点。港金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08美元，卖出1,833.5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因为几温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身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揾到转世嘅几温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天气好，咁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一个贪生怕死，一个又矮又孱，一个自恃天生小聪明，三个学人走去做护卫员，押运巨款期间竟遇上劫匪，引爆连场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许氏兄弟卖座喜剧》《摩登保镖》，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宠物嘅时间，我哋有 Doctor A 喵。 早晨啊，早晨啊， 同埋大家，埋各位朋友， 系系系，好，咁啊，今日咧 ，Doctor Eric 话咧，我哋嘅事有啲事情咧，唔可以对狗做嘅，系咪啊 ？Things you should never，Doctor Eric 嘅沟通咧，全部全英文噶嘛，系咪？咁但系我想问咧，唔能够同狗做，咁同猫得唔得？ 有啲嘢就有啲係兩個品種都有關嘅，不過有啲就狗 only 啦。 嗯 ，OK， 好。 咁啊，今日就盡量唔講啲即係太大路嘅嘢啦。你即係唔好打隻狗啊，有事唔大睇醫生嗰啲唔講啦，呢啲就即係太明顯啦。 係啦， 冇咁好玩啦。 第一樣 係啦，嗰啲太悶啦。咁第一樣嘢啦，咁樣就第一樣即係盡量估唔到嘅嘢啦。第一樣嘢就唔好，嗱你知啦，啲人去公園啊，成啦，你見啲狗好乖嘅，就你抌個樹枝啊， 係啊， 又翻嚟 啊， 擔翻擔翻嚟 噶。 千祈唔好 吓，唔好点解啊？有啲姐姐咧，你有冇见过一条嘢好长嘅，跟住有个波喺前边啊，跟住咧佢一发咁样就可以去到好远噶，跟住过海啦，即系跑，跟住哇，仲几时先翻嚟咧？真系好远噶，可以发到。你有冇见佢玩过呢样嘢啊？ 狗又中意玩呢啲，狗又中意玩呢啲执波噶。嗯， 点解唔好啊？你话唔好啊？ 一个嚟我头先讲树枝啊吓， 树枝 专科狗仔。你去即系执嗰啲嘢就 OK 嘅，即系啲譬如 rubber toys 啊咁嘅嘢。不过咧就接树枝啊，我每年咧都会有一律嘅两三单咧，就系你抌个树枝，个树枝咧就插咗入去啲淋啲嘅地下，只狗咧就冲过去攞，咁样就插亲自己，可以引致死亡。 Eric 啊，我想问下咧，佢认得嗰支树枝嘅咩？佢是但执支树枝唔会噶， 你就会咯。 你系 做嘢嘅态度就 系啊， 使乜跑得咁辛苦？ 高过你少少咯， 只狗嘅 IQ 高过你少少啊，所以佢分得到啊。 因为个树枝， 因为马斯奎系嗰啲，马斯奎系嗰啲求求其其应酬咗就算嘅啦。 即系就算佢做一只狗，佢都会咁啦。佢就你有冇执树枝？ 跑咁远，你咪傻噶？ 系啦，求其执一条俾佢啦，都唔认得啦。聪明呢个都几好，我下次要教只狗。 呢个叫吞波狗啊。 系啊，嗰个主人，咦？点解明明唔系呢？哦，唔好，即系唔好俾佢执树枝， 系有危险， 系啦，唔好抌树枝系危险嘅，即系你估唔到会发生。 条状嘅嘢都有呢个问题啊，定系就系净系树枝啊？你见到个个案 系啦，树枝，因为你知啦，树枝你插入地，佢另外边就尖尖利利噶啦，所以 系你咁讲系嘅，你咁嘅，即系仍收过啲实在嘅个案系咁样整亲啊。 系啦，年年都有噶，同埋你跑过去就，只狗就好兴奋，就即系好痛，你又拍死你，有时会死嘅，就系小心啲啦。第二样嘢啦，就又系你搬估唔到，你知啲街边人咧，你行狗嗰时见到咧，佢仲好兴用嗰啲狗带咧，系揿个掣咁就可以拉长拉短。 有 啊，系啊，系啊，伸缩狗带啊嘛，系 冇咩？ 嗰啲又 totally stupid 嘅。 喂， 千祈 我用紧。 Oh my god！ 套落我嗰条颈度 ，accessory 细个噃。 系啊，大家明噶啦，大家明噶啦。点解 唔好啊？呢个 点解啊？ 有几个原因啦吓。第一个原因咧，其实咧，你如果你有用过咧，你知道几难揸嘅，好难控制只狗噶。所以咧，你记得唔系指你只狗危险啦，其他狗都可能会攻击你只狗啊，或者有啲危险情况有架车。 我唔系好明喎，多多咪咁。如果我用嗰啲唔能够伸缩嘅狗带，佢其他狗如果要攻击都要攻击噶咯。 啊嗱，伸缩嘅狗带咧系难好多，因为佢远啊嘛，只狗又走咗好远啦。个狗绳好多时都有少少吊吊揈嘅，所以你要冧甩冧甩。拉行佢咧， 就其實比較 就好難買。即係你要拉翻佢翻嚟都難，係咪？因為佢行得好遠，係嘛？ 係行得好遠，同埋條繩就吊吊揈啊嘛。咁你拉嗰陣時候，你會拉行條繩，你先拉到只狗嘛。 哦，我明啦。所以都即係如果你一啲短嘅狗繩，反為你可以 keep 一個 distance 咧，係安全。一有啲咩事可以戳翻後，係咪咁啊？ 系啦，系啦，同埋佢行到雷公咁远，你鬼见到佢即系街边执？ 我谂唔会有人放到佢咁远啊嘛，虽然身穿狗绳，系咯。 你问你隔篱个 转弯， 佢系问下你啊，有冇试过人哋放你嘅时候？ 有， 系啦，同埋对个主人都冇咩好处嘅。其实咧，好容易咧，因为佢用啲绳咧，你会留意好幼噶。因为佢以前系冇服机械啊嘛，所以咧其实咧你拉翻入嚟嗰阵时咧，有时又会烧伤你只手啊，因为佢即系喺个皮肤度拉一拉，所以其实千祈唔好买。 啊，多多 Eric 嗱，你未讲下一个之前咧，因为今日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咧，我好记得，我想插一句问一下啫，有个朋友试过带大狗行山咧，唔知有冇今日咁热啦？总之行下只狗中暑，即场死咗。其实咁热嘅天气咧，系咪唔应该带狗去行啲远啲，或者系唔应该喺最晒嘅时候行街咧？行山 系啦，酷热天气警告系一定唔好带只狗出去行啦。如果你真系必不得已，譬如要大小二便或者乜鬼嘢咧，就一好短程啦，二咧就我成日叫人淋湿只狗。佢生唔到熱嘅，你淋濕只狗，不過咧都可能唔夠嘅，所以就都小心啲咯。 即係先出街前淋濕佢啊？ 但係唔止啊，佢依水好快揮發嘅啫，所以你基本上有一樽水，得閒淋下，得閒淋下。 即係總之，盡量唔喺呢個天氣或者唔可以最曬嘅時候帶佢出去啦，可唔可以咁話？ 係啦，係啦，一定唔可以添啊！ 好 咩狗品种都 OK， 好继续。 另外仲有啲咩 ？OK， 咁咁就如果你用嗰啲即系颈箍嗰啲咁嘅狗绳咧，就好明显。如果特别细狗，唔好拉佢啦，因为嗱，即系而家你见用大狗就，你如果训练得好，其实可以用嘅，因为好舒服嘅，因为狗颈圈咧就。 文小强 ，O K 嘅，几舒服噶。 系啊，你问你隔篱嗰个 ，O K 舒服嘅。 如果你有够颈链，好舒服嘅。 系啊， 系啦。不过有人拉你个颈链就好唔舒服啦，所以唔好拉颈链。因为我即系都年年都会有咧，就可能唔系我身上，不过喺兽医界啦，就就年年都有人拉得太大力，颈断人哋条颈。 诶，断颈， 拉断只狗嘅颈。 系啦， 咁大力。 系有大把人咁样做啊，就或者系放佢只狗安全啊，因为佢有啲危险 嘅。即系意思你扯佢嘅时候话唔好戳佢个 collar 嗰个位系咪？ 系啦，唔好戳个 collar， 好危险嘅其实。大狗就好明显就少啲机会啦。咁大狗如果你咁嗰啲 collar 系唔系话唔可以用嘅？不过你要训练到只狗唔会扯绳，就永远吊吊绳好舒服喺个颈嗰啲，可能仲舒服大个狗带添。 即 系嗰啲架，即系嗰啲膊头狗带啦。 知道。 同埋嗱，就唔好太阳流。油 唔好搽，边会有人同狗搽太阳油噶？ 有人会同只狗搽太阳油嘅， 跟只狗晒黑噶。 唔知点解啦， 本来白色狗晒，即系变黑狗， 好难明白。 点会有人同狗搽太阳油？ 有动物太阳油嘅咩？ 系咁样就入咗晒太阳油入边有先噶嘛？你知嗰啲擦鼻哥嗰啲咧，嗰啲系贵到英文叫先，系一种铁嚟嘅。咁啊 ，zinc 咧其實係對狗嗰啲腸唔好嘅。 嗯，但我真係冇聽過有人同狗搽太陽油嘅。 你有冇搽？ 有 好興 搽 二號， 同埋搽鼻哥。 狗有毛噶嘛？你點搽到啫？其實你搽都係搽啲毛出邊咯。是 不是喺有啲人会擦鼻哥，因为有啲狗啲鼻哥粉红色会真係烧伤嘅耳仔边啦。 OK， 有时都会嘅。不过呢就如果係咁样呢就唔好擦啲。我平时呢就叫啲人就攞啲黑色 marker， 就油到佢黑色就得㗎啦。 擦佢鼻嘛，係啊，你有讲过㗎嗰阵时候我记得。係啊，跟住我都好质疑。 係话 呢个做法。诶，咁如果係个可唔可以帮佢戴太阳眼镜啊？因为有时候见到啲狗会戴太阳眼镜。 影幅相 OK 嘅，冇。如果佢你揾到个太阳眼镜，佢可以戴咗，咪好啊。不过就我谂比较难做嘅事。 OK， 系 好，仲有 啱啱我今朝早先有人问我，我只狗有伤口，可唔可以去买去药房买啲人用嘅抗生素药膏？ 嗯 嗯， 我千祈唔好，因为入边有啲抗生素药膏咧，系会 食咗会整盲你只狗，整耳聋你只狗嘅。 咁点啊？应该买翻狗药咯，即系狗嘅药唔系人。 系咯，即系如果即系唔系乜嘢都要睇医生。如果好小事咧，就可能用少少啊碘酒，大诶沟汽水抹抹两抹。如果肿啊红啊，去睇医生啦，梗系。不过咧就诶、就冇俾佢搞，即系爪啊，冇俾个舐咁啊，戴住个灯罩。不过咧就诶唔好唔需要，我做其实好 surprising 我自己个人啦吓。我做医生咧，我。啲廿幾年咧，我好少用抗生素 cream 嘅，係狗，因為佢狗識舐，你又唔係好多情況下你可以用嘅其實。 你係驚佢舐啫，咁如果戴燈罩，戴燈罩咪咩都做唔到嘅 咧。不過你不過啲人咧就好多時候自己去買。 因為我哋覺得就係人都用得嘅嘢，應該就係啲動物都用得。 人都唔應該買啲 唔得 㗎，係啊，係啦，所以小心啲啦。因為有啲藥房都會轉讓俾你買啦。嗱，同埋咧，唔好俾你只狗入你嘅廁所用。 嗯，唔好入俾只狗入廁所用。 係啦，真係污糟嘅，即係有啲狗特別大啲嗰啲咧，就會入去飲廁所水啊，地下有污糟啊，同埋好多時候好多清潔物品其實都幾危險啊嘅，所以唔好俾佢用你嘅廁所。 嗯、即系唔好俾只狗用人嘅厕所， 系啦。 咁你如果你唔好摆嗰啲有毒嘅嗰啲咩精物精嗰啲，唔好摆喺地下咪得咯。 你啲小便都有毒噶嘛，同埋啲水污糟噶嘛。 你啲小便啊，大佬， 哇，咁毒，你小便香 咁毒，连小便都有毒。 Eric 做乜要话我？你哋小便香， 大家都有。 我哋之间系咪有咩误会啊？ 小便有毒。 其实你咪中意佢求爱不遂。 个意思系嗰啲水污糟啊。 知道啦， 知道。 好，明白啦。 样样嘢小心啲啦，吓。 最屘嗰个，最屘嗰个 interesting 嘅，就唔好俾只狗咬冰。 咬冰啊， 会点啊？ 系啦，因为天气冻咧，有啲人会俾啲冰俾啲狗咬。 咁会点啊？ 咬冰咧会整。是一个好好方法整崩你只狗啲牙嘅。 哦，明白啦，好，多谢晒。 奇怪，你今日讲嗰啲嘢真系好异于常人会做啲。 咁所以多啲头先讲到咯，好嘛，好，下个礼拜再见， 多谢 Eric， 拜拜， 拜拜。 好啦，呢个时间送上今个礼拜嘅即安剧，我哋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师傅，你睇下，佢又望过嚟啦！今朝早已经第十次啦。 哇，望咗几多次你都知啊？哇，你真系数住噶。 梗系啦，新经理啊，即系虽然咧，就真系嚟咗一个月啫。但系咧，我发觉佢成日都偷偷地望住我嘅，佢仲唔系对我有意思？喂，你睇下，仲望过嚟啦，有事望过嚟啦！ 你真系肯定佢净系望住你？喂，即系可能咧，佢个个同事都有留意噶噃。阿波话时又话，阿新经理咧都嚟咗成个月啦，你都仲未记得佢个名？系佢叫 Aiden。好，跟我读一次。Aiden。 Aiden。哦哦哦。Aiden 靚仔經理嘛，喂唔講啦唔講啦，佢行緊過嚟啦。 做乜嘢啫，過嚟咪過嚟囉，你自然啲先得㗎。啊，早晨啊 ,Aiden 經理。 哎，早晨啊，思芬，早晨啊，莫莉。 早晨啊 ,Aiden 經理。 莫莉啊。 吓，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 好啊，你睇思芬佢幾緊張，佢唔通真係想約我。 你冷静啲，睇定啲，唔好乱嚟。 好，我拧翻个先。Aiden 经理啊，你想同我讲咩啊？ 我有啲嘢想问下你。 好啊，问啦。 点解你成日都着凉鞋翻工嘅？ 啊 ，Aiden 经理啊，你都几留意阿莫莉嘅，连佢成日着凉鞋翻工，你都知啊？ 喂呀，思芬啊，话咗噶啦。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对我有意思了。 莫莉啊， 是。 你听不到我讲嘢啊？ 听到的。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成日着凉鞋啊嘛。没有啊，因为靓咯，你看我的脚趾是不是好靓啊。我今年买了好多凉鞋啊。你觉得我着什么色好看啊？不如我搽指甲油啊，搽什么脚甲好啊？ 其实呢，这些凉鞋你着出街呢就可以的。但你翻工喺厨房做嘢，好似唔系咁好、啊。 哦，咁有啲咩唔好咧 ？Aiden 经理， 系咯。 你知啦，喺厨房嘅地下好多时候都会有积水同埋油污。你着住呢一对凉鞋，仲要系高踭凉鞋， 个争成四寸咁高，你咁样再喺厨房做嘢，好容易跣亲发生意外噶。 但系真系好靓喎！ 如果你着住呢一对鞋，一个唔小心跣亲，你成个人笪低，咁就一啲都唔靓啦。 喂喂喂，思芬， 咩？ 你睇唔睇到经理好关心我啊？我话咗噶啦，我都系答翻佢先。一定经理，好啊，咁我就听你话啦。以后唔着啲凉鞋喺厨房做嘢啦，换翻对防滑鞋先入厨房做嘢。 嗯，咁就啱啦。 嗯， 啱喎，呢人啊，帮我去啊攞煲汤过嚟啊，唔该。 哦， 咪住， 系 做咩咧？你有嘢同阿莫呢继续要讲咩？ 系咯， 咁多嘢讲。 煲汤咁满，你想就咁攞啊？ 你想我哋去帮手搬咁系嘛？ 唔系啊。我想话，如果你就咁拎住煲汤周围行，其实系好危险噶。 啊，只不过咁 ，Aden 经理就我哋其实成日都系咁嘅，咁啊唔知道有啲咩问题呢？ 系咯， 煲盖冇冚好，你咁样拎嘅时候，啲汤咪容易倒泻咯。你煲汤咁热，你点可以徒手捧过去呢？你应该戴隔热手套，又或者放喺一架合适嘅手推车上面，然后推过去。其实咁热嘅汤，你应该摊冻少少先拎，同埋都唔应该装到咁满。搬运嘅时候提醒身边嘅人。咁就安全好多啦。 Aden 经理，我同思芬知㗎啦，我哋之后会再做好啲㗎啦。不过除咗工作之外，你係咪仲有其他嘢想同我讲呢？ 除咗工作之外呀。 係呀。 我冇嘢要同你讲㗎喇。 哎呀。 喂思芬啦，做乜嘢呀，冇喺度大嗌。 嗱，即系我头先咧就切完嘢，就把刀咧冇放翻入刀架，净系摆咗喺台边咁样。跟住然之后我唔为意啊，将把刀啊整跌咗落地。咁然之后就跌咗落我只脚嗰度，好痛啊！而家哎呀， 咁唔小心啊，思芬你。 思芬，好彩你唔系好似莫莉咁样着凉鞋咋，如果唔系实会介损你噶。下次用完嘅刀就应该即刻放翻入刀咗啊嘛。你咁周围摆好危险噶， 知道啊，经理。 下次啊，你小心啲啦，思芬。你想切肉就用切肉机啦，你休息一阵间啦。等我搞，等我搞。我都系去洗一洗部切肉机先。 等阵。 吓、啊？做咩啊 ，Aden 经理？ 清洗机器之前，你记得一定要熄晒啲电源，等成部机完全停晒先进行清洁。清洁完之后要戴翻好护罩先至好用，咁样就安全好多噶啦。 哦，收到。啊！Aden 经理啊，你真系冇其他工作以外嘅嘢要同我讲咩？你个样话俾我听你有、啊。 不如我问翻你转头啊。 好啊。 你觉得除咗工作上嘅嘢，我同你仲有啲乜嘢可以讲呢？ Aden 经理啊，呢啲嘢咧就梗系男仔做主动噶啦。 系咯。 我唔系好明白你哋想讲紧啲咩。 哎，莫莉，你唔够胆讲啊，等我帮你讲啦。Aden 经理，你系咪想约莫莉出街啊？ 喂呀，试婚啊！ 无端端我点解会想约莫莉出街啊？ 我冇啊，莫莉话你成日偷望佢啫嘛。 系啊，你唔系对我有意思，做咩成日望住我啊？又唔见你望思芬。 呢份人咁大懵，做嘢又唔小心，你知啦。喺厨房工作有好多潜在嘅危机，我唔睇实啲你，用乜嘢出事噶？我都系为咗间餐厅、老板同埋其他同事嘅人身安全，先至逼不得已咁成日望实你咋。 思芬啊，最衰都系你啦！你而家搞到我好瘀啊！你唔出声咪冇事咯。 I'm so sorry， 嗰部切肉机我帮你洗，都系你休息一阵先啦吓。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 Aden 洪座星。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然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都不敢去探你的吻。 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没法抬头一世，难道我竟守轨，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借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被你放位，越对自己狠，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得失却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再拖一世难道我竟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借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疲，连单身指数都要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情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